寻找永远，却只看到虚弱爱恋。如果相爱一天也算有缘，又何苦有心理会变。我尝试接受你空间的誓言，繁华是等一天一天，到头苦恋一场却到无缘，初心如此牵扯怎么解。爱你这么多年，青春空有几多天，难道你都伤我到那天。爱你这么多年，青春竟有几多天，难道你都没看见。爱你这么多年，总是被你惹落泪，你要伤我伤。